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动态化实践。在专栏第36期跨平台开发的现状与应用一文当中，我分享了 H5、React Native、Wix、小程序这几种常见的跨平台开发方式。站在开发的角度，虽然跨平台的开发效率要比 Native 开发更高，但是这并不是在大前端在国内盛行的最主要原因。相比跨平台能力，国内对大前端的动态化能力更加偏执。这是为什么呢？移动互联网已经发展十年了，随着业务成熟和功能的相对稳定，整体重心开始偏向运营，强烈的运营需求对客户端架构和发布模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每个修改都需要经历开发、上线、版本覆盖等漫长的过程，根本无法达到快速响应的要求。所以 H5、React Native、Wix、小程序在国内的流行可以说是动态化能力远比跨平台能力更重要。那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动态化方式呢？正如我在跨平台开发所说的，目前这几种方案或多或少都还存在一些性能问题。如果一定要使用 Native 开发方式，又有哪些动态化方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动态化方案。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说，淘宝 iOS 客户端上一个版本的更新已经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淘宝作为一个业务异常庞大且复杂的电商平台，这样的发布节奏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而现在即使不通过发布新版本，我们也能够实现各式各样的运营活动和个性化推荐。依赖客户端的动态化能力，我们不需要等待应用商店审核，也无需依赖用户的主动更新，产品在快速迭代的同时也有着非常强大的试错能力。移动端动态化方案在最近几年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虽然它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是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各大公司有哪些已知的动态化方案，那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在2018年北京 QCon 大会上，美团工程师分享了他们在动态化的实践。美团作为一个强运营的应用，对动态化有非常强烈的诉求，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将动态化方案分为文稿里图中四种类型，分别是 Web 容器增强，基于 H5 实现，但是还有离线包等各种优化手段加持，代表方案有 PWA、 腾讯的 VAS Sonic、 淘宝的 Zcash 以及大部分的小程序方案。虚拟运行环境，使用独立的虚拟机运行，但最终使用原生控件渲染，代表方案有 React Native、 Wix、 快应用等。业务插件化，基于 Native 的组件化开发，那这种方式在淘宝、支付宝、美团、滴滴、360等航母应用上十分常见，代表方案有阿里的 Atlas、360的 Replugin、 滴滴的 Virtual APK 等等。那除此之外，我认为各个热修复框架应该也属于业务插件化的一种类型，例如微信的 Tinker、 美团的 Robust、 阿里的 Underfix。 布局动态化，插件化或者热修复虽然可以做到页面布局和数据的动态修改，但是代价巨大，而且呢也不容易实现个性化运营。为了实现千人千面，那淘宝和美团的首页结构都可以通过动态配置更新，代表的方案有 Facebook 的 Yoga。 四大动态化方案哪家强，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差别。我把他们之间的对比放在了文稿里，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查看。目前我们还无法找到一种十全十美的动态化方案，每种方案呢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比如 Web 容器增强方案在动态化能力、开发效率上有着非常大的优势，但在稳定性和流畅度上却差强人意。那恰恰相反，布局动态化方案在性能上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在动态化能力和开发效率上面却受到不少限制。所以说动态方案的选择，我们需要考虑下面这些因素。第一，业务类型，主要考虑业务的重要性、交互是否复杂、对性能的要求是否长期迭代等因素。第二呢，团队技术栈和代码的历史包袱，在选择方案的时候也需要结合团队的技术栈现状以及代码的历史包袱综合来考虑。以微信为例，作为一个强交互的 IM 应用，团队基本以 Native 开发为主，而且微信基本没有太多运营上的需求，所以当时在动态化方案上只使用了 Tinker。 当时团队的技术栈并不是永恒不变，有了微信小程序之后，内部的一些业务也尝试使用小程序来改造。最终我们无论选择哪种动态化类型，我都建议公司内部同一种动态化类型都使用同一个方案，那这样在统一技术栈的同时，也可以实现代码在不同业务之间的迁移。比如阿里内部的虚拟运行环境统一使用 Wix， 一个业务在手淘的效果还不错，可以在无需发版的情况下对已有的 Native 界面上浮出透明浮层，并且可以不影响 Native 页面本身的交互。这样做活动，我们不需要在客户端提前一两个月开发代码，而且呢，同一个活动也可以快速在公司内部的各个应用中上线。Web 容器增强和虚拟运行环境方案通过独立的 Runtime 和 JS SDK 来桥接 Native 模块，而业务插件化则通过插件化框架和接口能力直接调用。相比之下，前者更加抽象，而不易造成代码混乱，这也是目前各大公司逐渐开始去插件化的原因。大前端开发愈演愈烈， Native 的动态化方案该何去何从呢？热修复、插件化这些方案的未来又该如何演进？下面我们来看热修复和插件化。2016年在开源 Tinker 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超乎我的预料的，一个是热修复在国内竟然有那么大的反响，另外一个就是它竟然如此的坑坑不息。从 Tinker 技术的初心与坚持的一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踩过的一小部分坑，但非常不幸的是，填坑之路至今依然没有结束。每次安卓新版本发布，我们就像迎来期末考试一样步步惊心。曾经微信希望使用 Tinker 来替代版本发布，在热修复的基础上实现四大组件的代理，但是安卓 P 私有 API 限制的出现基本打消了这个念头。热修复不能代替版本发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一些应用商店不支持的功能，例如精准的灰度人数控制、渠道和用户属性选择、整包的 AB 测试等等。另一方面，热修复给国内的安卓生态也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比如增加用户 ROM 体积占用、 App 启动变慢 15%、 OTA 首次卡顿等等。特别是安卓 Q 之后，动态加载的 DEX 都只使用解释模式执行，会加剧对启动性能的影响。因为性能的问题，目前大公司基本暂停了全量用户的热修复，只使用热修复用于灰度和测试。热修复如此，插件化也是如此。笨重的插件化框架不仅影响应用的启动速度，而且多团队协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和谐，接口混乱、仓库不好管理、编译速度慢，这些问题都存在。插件化回归模块化，这个是目前各大公司都在逐步推进的事情。前一阵子，徐川在移动开发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文当中回顾了热修复和插件化的前世今生。时间一转眼3年过去了，对于曾经参与这个浪潮的一份子来说，我可以做的只是顺应潮流的变化。那热修复的未来将要走向何方呢？ Tinker 设计之初参考了 Instant Run 的编译方案，但是正如专栏第26期关于编译你需要了解什么文中所说的一样，谷歌在 Android Studio 3.5 之后，对于安卓 8.0 以上的设备将会使用 Apply Changes 替代之前的 Instant Run 方案。 Apply Changes 不再使用插入 Path Class Loader 的方式，而是使用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的 GVMTI。 在安卓 8.0 之后， GVMTI 开始逐渐支持 Class Transform 和 Class Redefine 这两个接口，它们可以允许虚拟机在运行时动态修改类，实现运行时的动态自己码编制。事实上，这个技术在 JVM 就已经非常成熟， Java 服务端利用这两个接口实现了类似热部署、远程调试、动态追踪等能力，具体你可以参考 Java 动态追踪技术探究这篇文章。那热修复的未来将要走向何方呢？本来我对热修复的未来是非常悲观的，但是 Android Q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知道 Android P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应用出现了兼容性问题，其中大部分是热修复、插件化以及加固等原因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减少我们对私有 API 的调用，谷歌在 Android P 新增了 App Component Factory API， 并且在 Android Q 增加了替换 Class Loader 的接口 Instantiate Class Loader。 在 Android Q 以后，我们才可以实现在运行时替换已经存在 Class Loader 和四大组件。中国热修复的先驱们用自己的牺牲总算换来了谷歌官方的支持，我们使用谷歌官方 API 就可以实现热修复，这样以后安卓版本再升级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移动开发的罗曼蒂克并没有消亡， Native 的热修复再次迎来了春天。对于插件化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回归官道。谷歌在2018年推出了 Android App Bundles， 它可以实现模块的动态下载，但是与插件化不同的是，它并不支持四大组件代理的能力。但是 Android App Bundles 方案依赖 Play Service， 在国内我们根本无法使用。爱奇艺的 Cake Saw 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它基于 Android App Bundles 实现，同时完全仿照 AAB 提供的 Play Car Library 接口加载插件。 如果有国际化需求的公司，可以在国内版和国际版上无缝切换。这种方案不仅可以使用谷歌提供的编译工具链，也支持国内国际双轨，相当于谷歌为我们维护整个组件化框架。在国内呢，只需要实现自己的 Play Service 即可。当然，和热修复一样，如果我们使用 App Component Factory API， 我们也可以实现插件化的四大组件代理。但是具体实现上，依然需要在 Android Manifest 中预先注册四大组件，然后具体的替换规则可以在我们自定义的 App Component Factory 实现类中买好。以 Activity 替换为例，我们可以将某些类名的 Activity 替换成其他的 Activity， 新的 Activity 可以在补丁当中，也可以在其他插件中。热修复和插件化作为 Native 动态化方案，它们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部分功能可能会被替换成小程序或者其他动态化方案，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们依然有非常大的存在价值和使用场景。正如今天文章所说，像淘宝、美团、首页这些场景，我们对性能要求非常高，这里只能使用 Native 实现。但是首页也是流量的聚集地，提增长、提留存、提转化都要求我们有强大的运营能力。那最近两年，淘宝、天猫一直推行千人千面，每个用户看到的主页布局内容可能都不太一样，布局动态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在我看来，布局动态化需要具备下面这三个能力。第一， UI 容器化，能够动态的新增调整 UI 界面而无需发版。第二，能力接口化，点击跳转等通用能力可以通过路由协议对外提供，满足 UI 容器化后的调用需求。第三，数据通道化，数据上报也可以通过字段配置实现，客户端根据配置自动上报。总的来说，布局动态化相比虚拟运行环境来说，它不仅实现了 UI 的动态新增和修改，也有着良好的体验和性能，同时接入和学习成本也比较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对动态化实践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今年呢， Flutter 也强势地杀入了这个战场。那 Flutter 在跨平台和动态化方面的表现如何，我们将在专栏下一期中揭晓。动态化如今在国内呢，是炙手可热的研究方向。虽然每个公司都强行了造了自己的轮子，但是动态化方案目前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还会不断演变出其他的各种新方案。总的来说，各种类型的动态化方案目前都能找到自己的应用场景。移动技术在快速的发展，我们无法准确预料到未来。比如说在 Android P 我们正准备放弃热修复的时候， Android Q 又使它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我们坚信，无论未来采用何种方案，都是为了给用户更好的体验，同时让业务可以更快的迭代，并在不断的尝试中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对于动态化实践你有什么看法？在你的应用中使用了哪种动态化方式？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跨平台和动态化可以说是大前端时代最大的两个特点，也是每年技术大会的重点。今天的课后作业是仔细阅读文稿里贴出的大会分享内容，学习各大公司对大前端的实践经验，并留言分享你的心得体会。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我也为认真思考积极分享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